走一 为啥一步一层楼，还不是把年来放

听着那琵琶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的心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传说。

在白雪皑皑的天山山路，有一个晶莹明澈的湖，那湖面上闪着碧蓝色的波光，湖岸上长满了雪松树。 Thank you.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Oh,